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我国电影市场二月票房产出突破100亿元大关，不仅刷新了去年8月的单月票房记录，也打破了北美市场2011年7月创造的全球单月单市场票房记录。截止到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二月共放映影片822万场，共吸引 2.59 亿人次观众观影。荣获13项奥斯卡提名的奇幻唯美爱情电影《水形物语》昨天发布一段幕后制作特辑，带领观众游览影片当中的一些经典场景。影片在场景、道具、服装等设计上精益求精，完美还原的同时又增加了一层神秘感，营造了童话般的绝美氛围，将于本月16号在我国上映。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由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等人主演的45集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昨晚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开播。本剧汇聚相亲、恐婚、中年焦虑、老年生活等当下热点话题，以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一幅老中青三代苦中带甜、笑中带泪的都市生活画卷。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作品，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佳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了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委市政府发布元宵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重要提示的通知，通知说，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元宵节愉快，感谢您对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请您遵守禁放、限放管理规定。国内成品油价迎来两连跌，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要求，本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从今天0点起每吨分别降低190元和185元。具体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都降低了1.6毛。市妇联发布38国际妇女节宣传服务月活动安排，活动将贯穿整个三月，从展示、交流和服务等多个层面，让妇女群众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节日。其中对外交流活动是首次举办。国家邮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过400亿件，连续4年业务量位居世界第一，日均服务用户超过了2亿人次。教育部近日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明确全国中小学要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 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四的固定单元了。那周四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跟大家在餐厨这个空间聊一聊生活方式。餐厅和厨房里面免不了就是要吃啦。嗯，这个春节假期你又胖了几斤呢？今天我们的嘉宾要来给我们解决这个胖的问题了。欢迎下茶食五味私厨的创始人川静。欢迎川静。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春节给自己量体重了吗？ 没敢量。 这个刚才还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自从啊做了茶食五味之后呢，啊，就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 对，格外注意， 对，哎，很多的这种做餐厅啊，做私厨的创始人，嗯，我觉得都很怕别人说他，包括做甜品的创始人，都很怕说，你看你就是吃胖了吧，我们绝对不可以像你这样， 对，那个容易造成一些就别人对我做饭的那个 误解， 对误解，所以不要这样，所以我也很控制， 很控制，好，哎，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特别喜欢，因为川静给他起了一个大的标题，叫春天里面应该吃吃的瘦， 对，就是一边吃一边喝，然后但是要保证你的身材， 哎啊，这个你们是不是很需要呢？春天里的吃吃的瘦的方法，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想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方式很简单，在微博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微博呢，今天川静也给我们带了九图，嗯，大家好像真的，刚才我们聊天当中还在说第八图啊，里边是什么？大家也对于八图当中说吃这么素吗？很关心，嗯，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挑几张图片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食材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提前看图吧。同时呢，如果想要在春天里面吃吃的瘦，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跟川静来讨论一下，提问的方式也是在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川静一起来聊一聊在春天里面吃吃的瘦的方法了。我们是从哪一个步骤开始呢？是说我们先给春节吃的这些东西先给它消下去，是先消脂然后再来考虑说春天怎么保持身材吗？ 嗯，我觉得这两个步骤完全可以合并在一起啊。 嗯， 因为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并不是说特别独特的，就是说比如什么秘方啊，我一般不轻信那种，因为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另外就是说我也不太希望大家就是每天就为了这个要节食然后挺苦哈哈的，那我希望大家就是还是本着那个就是饿了就吃一点，该生活起居正常，但是我们要在吃的过程中多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甚至在一些食材上我们有意的多摄取一些，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食材，包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那个主持人我们俩聊天，然后就说到一些食材其实并不是大家特别常见，但事实上又很容易采到，就是至少在农贸市场里会有的吧。 嗯， 对，那我们就可以经常对，至少我们改变了意识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吃它了。那些菜菜也好，那些香草也好，对于我们的自身至少是排毒清脂都有好处的。 刚才跟川静闲聊的时候，一方面也是说一下我最近啊，确实在家里边这个大鱼大肉吃多了，再加上南方的这个天气啊有点不太适应了，之后呢有上火的问题啊，他给我推荐了几个以后，我说就上哪儿买，然后川静说你一看你就不做饭，就超市就可以买到，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食材。对，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在普通的食材里面去介绍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太关注到它， 对， 或以前用的不太多，但它真的是很普通的。 是很普通的，就是我不说那些偏门的， 也很常见。 对，而且它的吃法也特别简单，因为我觉得作为推广，就是说作为普及，就是一定要找那些大家常见然后且又好吃然后又容易做的东西。 吃吃的瘦的方法。好了，来，我们去一边消脂是吧，一边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 对 也可以吃。 对，比如说呢，反正至少在春节期间大开了胃口以后，很难一下把胃缩得很小，就是很难做到一下什么都不想吃，然后所以还是会惯常性的会饿嘛。那饿的话，首先建议大家尽量就最近一段时间就少吃那种重调味呀，然后比如说放很多很多盐，这会引起水肿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如果不放很多很多盐，也不勾芡，也少用一些明油的话，或者说我们少下一些餐馆，多在自己家做些吃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免除的。这是第一点。有了这个基础你再说啊，那我们吃什么。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从春季的应季菜呀、蔬果呀可以开始说起。 好，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原则，大的原则啊，如果你都不能够遵守的话， 对，就 不要说 谈说你要减肥你要瘦什么的。 对，也不要说听完节目以后说你后面说的菜我都照做了呀，然后跟很多油或者跟很多盐，那都没有用的。那待会儿我们跟川静一起来聊的那些菜啊，可能你吃完依然不能吃吃的瘦，还是吃吃的胖下去吧。 对， 一边吃一边胖。好，前提是少盐对吧， 对，少勾芡，就少淀粉类的一些，然后也要少明油。 少明油。好，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介绍一下春天里面我们很容易买到很普遍的一些食材。 对，大家也可以留言然后大家互动嘛， 就是大家有什么食材的建议。 对，包括说我说到了然后大家又想到了，依次展开了各种话题，我觉得大家互动多一些，然后可能相互启发对吧。 相互启发。好，来，你先启发一下我们吧。 我先启发一下大家。比如说其实春天的应季菜，比如最常见的芹菜，就是我们都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就觉得芹菜特别难吃，有可能呢就是芹菜吃的时节不对，比如说冬天你吃芹菜，芹菜又老，而且它那个有一股本身那种特别强烈的味道，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你春天吃它，它首先它是最一年四季最嫩的时候，其次呢它那个味道就相对来说最柔和。 哦，然后再加上你烹饪的方法如果得当的话，嗯，芹菜的春天吃是最好吃的。 我个人就是很不喜欢吃 芹菜。芹 菜 是吗？ 嗯， 那香、 就是、 香菜是不是这种都你都误沾的那种？ 对对对、 嗯， 就是我曾经想买一个手机壳，就上面写四个字不要香菜、嗯、然后每一次餐馆的这个服务员问、 嗯、起来热， 对，说啊您有什么忌口吗？嗯，看这儿、嗯、对，不要香菜、嗯、对，其实这个我们不太喜欢菜本身、 嗯、 叶子这一类的带的味道。 嗯可能跟它你吃它的时节有关系、 嗯、 吃它的方式有关系，但不管怎样，芹菜算是春季消脂的常见蔬菜里的排头第一了。 嗯 啊，然后我周围有一个现实案例，一个姑娘，嗯，之前看来就是一普通身材，后来忽然间暴瘦，然后我就问她瘦，而且也很健康。 嗯， 哎，我就问她，我说，哎，为什么呀？我说你这是怎么了？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运动了什么？她说那没有，我在运动之前呀、啊，她说我吃连喝了三个月的芹菜汁。就果汁，他说当然这个芹菜汁里面加了香蕉啊、 嗯、 加了比如说雪梨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喝芹菜汁，我说难喝吗？他说还行。然后我 真、这个、难喝吗是我也很想第一个时间问的问题。 对，因为我当时这个问题我自己其实还挺爱芹菜汁，就是我所有的蔬菜其实都不忌口，然后我这个问题其实是帮助别人问的，我说这个难喝吗、 嗯、 他说还行，他说那个主要因为他当时是去年春天春夏天， 嗯， 五月他跟我说的，然后你想他喝了三个月，等于二月份开始喝的嘛， 嗯， 然后我就想哦，就回忆了一下啊、哦、他确实在这个时间启动还是不错的。 哦， 它那个味道确实相对来浅，然后你再加上比如香蕉和梨啊，还有橙子啊，就几乎它就没有特别冲的味道了。 哎，我昨天还在就是微博上面去看一些大家给到的、 嗯、 比较简易的一些搭配的蔬菜加水果的这个汁儿、 嗯嗯、 啊，可能就是味道，比方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胡萝卜， 嗯 啊，那他可能会建议你可以搭苹果呀，搭什么呀、 嗯、 这样可以消除掉它的味道，包括芹菜汁儿， 嗯 啊，这个我原来也大概看过说特别消脂、嗯、你知道吗？ 真的，我是现实眼中就是你看到它然后就会想起，现在我就看到它我还会想起芹菜，因为它一直维持得很好。 哦、嗯、那我觉得它有可能坚持吧，对不对？ 嗯、它倒也没有，它就后来就是瘦了以后它就开始做一些常规性的、 嗯、 比如说每天半个小时的瑜伽之类的。 嗯 嗯，但是它也没有像就是什么长跑什么它都没有进行，因为它工作也很忙，但是至少它说这个三个月的这个芹菜的这个果汁对于它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减肥作用。就轻脂确实是他觉得比喝任何减肥茶都要好，他说减肥茶根本没用，反弹的很快。 对，而且减肥茶我是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喝、 嗯、 它是在强烈的好像让你 刺激你的肠胃， 对对对、 嗯、 胃肠蠕动啊，然后啊、 嗯、 可能啊所谓的啊清理一些、 嗯、 啊什么样的身体垃圾， 并不感觉到说之后如果你停了它就真的还有效。 嗯，对，所以减肥茶它真的是只能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手段、 嗯 对，比较特别 极端的短期的。 嗯，好，有朋友说这个瘦身啊真的是女人一生的事业、 嗯、 不是女人一生的事业呀，男生们你们这个春节难道没有觉得自己吃太油腻太多吗？ 对对，其实从健康角度就是保持一个身材的那个舒适度、 嗯、 然后从视觉上从身自己感觉上都好、嗯、 对，所以他说美食和瘦身如果真的可以很有效的结合起来想必也是极好的。嗯，对 嗯， 最近是不是又在复习北京卫视的《甄嬛传》啊，想必是极好的。好，这个当然是极好的，所以我们开篇就跟大家推荐芹菜、 嗯、 啊，而且芹菜汁儿也是特别可以消脂啊。 嗯、对，然后平时炒的话就是清炒一下，加一点点盐。 嗯， 嗯，然后另外就是推荐你春天春笋，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就是我看过一份资料，就是说春笋跟冬笋比，当然冬笋口感上更细嫩，但是春笋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纤维就是。嗯，就是可以让我们瘦身的东西，嗯，它这种膳食纤维，它是几乎是冬笋的两至三倍，同样的重量下。 哦，那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的笋，它这个瘦身的效果、 嗯、对就不一样，就是它的两到三倍。 嗯嗯，刚才说到芹菜，我突然想到，就好像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 嗯、 也是说芹菜之所以建议大家多吃、 嗯， 也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纤维的含量啊， 对，膳食纤维高， 对， 嗯、 特别适合、 嗯、 啊人体吸收呀什么的。啊，说到春笋， 那你建议的吃法呢？ 嗯，春笋其实比较为难的是很多人不喜欢它的涩味，但是嗯，比如说如果跟虾仁同炒的话，它的涩味就会降低，甚至如果你炒得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 嗯 啊，然后而且如果说你不想吃虾仁，你就想清炒，其实我尝试过，就是古书里面有过记载，就是芹菜和春笋在一起搭配，你别看两个人特别清淡，两个搭配在一起味道特别好、 哦、 特别清香。 嗯，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不妨试试，就加一点盐而已。 别的什么都不要加、 然后就是清炒。 对，如果你就是说你还是觉得那什么，你就加点那个对其他调味，但是我个人就建议只加盐。 好。但是也有人反映说怎么全是素菜啊。说难道说嘉宾是素食主义者吗？没肉你忍得了吗？反正我是没有肉吃不行的那一类。 如果实在想吃肉，你又是觉得这个春节给你的就是春节之中的菜给你太多的身体负担的话，可以用海鲜鱼鲜去代替肉食，或者是用比如说鸡胸肉和瘦的牛肉来代替。因为毕竟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节后，我有一段时间大家要清理肠胃多余的油脂嘛， 对 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咱说还是说吃五花肉，我肯定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你说这个时候咱谈五花肉怎么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以前川静还特别在冬天的时候跟我们讲过牡蛎锅哟。 对呀， 怎么可能是素食主义者呢？ 对呀， 他做的牡蛎锅也很有特色，很好吃。所以其实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因为开年刚刚大家工作一周的时间，你肯定还没有完全把你春节当中吃掉的那个大鱼大肉哎给消化掉。而且呢在过去因为冬天啊，大家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能量。有没有 抗寒？ 对对，冬天你真的是身体会不自觉的为你去堆积一些脂肪来御寒。 企鹅宝宝， 企鹅到了春天的时候了，马上要到夏天的话，你难道不想要自己也 轻盈一点？ 对，轻简一点啊，这种感觉整个人的身体也会感觉轻松一些。所以你好像看起来今天川静带来的酒图有点素。但这个呢不代表说他一直都吃素，就这个阶段比较建议大家。而且春天是不是本身叶子菜呀、包括刚才我们 说的都是最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常见的，我们再说一点，就是说春天才特有的，过了这个时候就过时不候的菜。比如说白蒿啊，然后荠菜呀，然后比如说再过一两个月就是苋菜呀。这些菜其实就是春天夏天吃，然后过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菜市场也见不到了。 这个你看很多的东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请川静来讲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吃东西一定要顺应时节。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科技手段发展了，我们可以吃到反季的食品了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大自然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你吃这个东西，拥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长出来，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和原理在里面。 对你的身体真的是好。因为去研究，因为我做过很多资料的研究，然后就发现不同的时节生长出来的植物也好，水果也好，它对于你当时就是当季人类自身它需要，比如说你你夏天就是需要排湿，消炎，对，因为你秋那个暑湿特别难受，蕴藏在身体里面，你会引起很多病变，会不舒服嘛，至少是，就是但是你夏天的很多东西就是祛湿的，比如像冬瓜，就最常见的。包括什么西瓜什么的，莲子啊，这都是祛湿的利尿的。那春天也是这个，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大家说早酒就是什么意思，就春天的韭菜。它就是生发的，它主生发，然后让人这一年春天，如果你的阳气正气被扶上来以后，你这一年身体都很好啊。所以春天要古人都是春天多吃韭菜，但是现在生活又是觉得好像大家平时都火气挺燥的，你适量吃就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时节就按照这个大自然的规律给你分配的这个对饮食结构去流转，去跟随它走，我觉得 没有错的。 对，冬天的嘛，反正大家也会很容易饿，那你多吃点肉，我们也没拦着你啊，对吧？ 对。 那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大自然既然赋予了我们这么多绿色的植物，可以去品尝它最鲜的、最嫩的美味的时候，就不要错过啊。还有人建议说，以后啊，酒图是不是做成动图就更好了啊？比方说五花肉的做法，关键是看起来还美，有食欲。你真是对我们的要求越来 越 高了啊、 嗯！ 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在每天啊准时的把这个图发出来就不错了，我们毕竟还有各自的主业要做。还有一个是，比方说像川静他自己刚才提到的说啊，笋啊、或者是这个芹菜啊、你就清炒一下就可以了、你觉得我就给你拍一个动图，就是他翻炒两下，你有什么食欲？而且因为这个做法真的还是要具体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讲出来你才会懂、你看那个动作翻炒两下，然后他撒了两下盐、你有什么呢、可能还是看不太出来、我真的是觉得不管是做饭也好、做菜也好、还有我们、做节目也好、不是一个单纯的我给你几个动作、 不是说纯视觉就可以解决、 它灵动起来了，你就完全理解了它其中的意思、可能还要辅以一些文字的介绍呀、辅以一些我跟你说的一些介绍、还有一点我也有点小私心啊，你们很想知道某个菜是什么怎么做，你们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问我呀。 对呀，互动嘛。 对，也可以问川静啊，就是因为他用他的微博发出来我来转的嘛、你比方说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你特别想知道那张图的做法、你也可以私信他， 对，留言、咱们之后都可以有一个就是相互的聊天啊，就是解答。 对，而且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探讨的过程啊，做饭也是一个探讨的过程。 可不嘛，其实跟做学问是一样的。 说得好深啊，我们就是做学问的料你可以说。所以了，想要看图啊，今天没有动图给大家，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九张图看起来也很有食欲。这个食欲不是说我看到一个啊油它在滋滋那样的那种食欲感，而是你真的是通过了一个春节吃的有一些些腻了之后、来看这个，他说 哇，就想让大家看点清新的吧。 哎，我也想吃这个， 想吃成这样。然后重点是你又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春天要吃吃的瘦，一边吃一边瘦的方法，你就更想要看图了。看图和提问的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微博上面啊，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一下很素的很养眼的图片，同时呢也可以问一下川静，哎，这个是什么食材啊，要怎么吃比较好。有朋友在说这个芹菜汁儿就是用普通的芹菜还是西芹，是生的就榨汁儿吗？能不能具体的教一下？你看这就来了吧、 这样真好、 等一下具体的教。我能不能也有个私心，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真的是来不及让他在20秒之内给你介绍完。我非常想让他也很具体的教一下大家、好不好？因为芹菜汁儿可能很多人都需要刮一下油。一小段广告，在10:30啊，我们的整点啊，总老说整点，其实是半点了。半点报时之后，马上来说这个芹菜汁的方法。稍后讲。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Only you 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得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庆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详见店内活动。

点开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帖，也就是我转的川静的那个酒图下面有一个评论两个字，大家在评论区直接给我留言，我就可以在直播的时间第一时间来看到了。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我们看图，或者是直接留言啊，记得要在评论区留言，不要给我发私信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 Que me será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芹菜的事儿啊。看来大家对于削汁啊，这个、 还是很期待。 对对对，很期待，我个人也很期待。我们来说说这芹菜汁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芹菜榨的汁儿。 主要还是西芹吧，因为西芹的水分也多。另外就是，在这个季节，我觉得芹菜，古人就说越肥越好，就说芹菜啊，就是越粗壮越好。所以如果我们去挑，不管是西芹还是中国芹菜，挑那个捏上去稍微硬一点的，这个就证明它没有缩水，没有老。然后另外就是相对而言粗一些的。反正我个人要是我自己吃喝芹菜汁的话，我都是买的西芹，然后洗净了清水焯一下，就水沸了以后放在水里面一下大约半分钟吧，就好了。好了以后拿出来，然后自然晾凉以后，然后跟着其他的水果或者单独就是加一些水，然后就可以打汁了。 哦，还是要稍微的焯一下。 对，稍微焯一下。 哦、 因为生的芹菜它其实是水质的环境长出来的。然后呢，所以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寒吧。如果你不介意，或者你觉得可能身体就是倍儿壮，那也没问题。但我个人还是焯一下的。 哦，建议大家把这个西芹啊，然后也是稍微新鲜的啊，粗一点的，因为水分比较足。 对， 也不会，其实水分足啊，它的纤维含量也会， 它纤维含量都是没变的，只不过就是水分是抽离了以后，它就是特别老嘛，然后你榨汁的时候，你就觉得也很牙碜。 榨汁儿的时候感觉是， 就我说的很粗俗啊， 一堆纤维，然后没有吃，没有感觉喝到汁儿， 对， 没有汁儿可喝。对，还有朋友说我也好讨厌芹菜那个味道，怎么办？那你一定是没有听到我们上半段前半段的节目啊，因为刚才川静说到芹菜的味道的时候，我就说我很讨厌啊，包括香菜的味道。这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在春天里边开始喝芹菜汁儿啊？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好不好？刚才没有听到上半段节目的，因为很多的菜啊，它在春天里面是最嫩的时候，所以呢，刚才川静解释了，冬天的芹菜那肯定是， 相对来说，冬天的芹菜那味道也不好吃，就是你不喜欢那个味道，在其他的季节的芹菜里面会特别明显，在春天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对，会更重那个味道会更重，因为它长老了。 对， 它最嫩的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是就会淡一些， 它有点那种青草青芽的那种味道，还是挺好的。 好，还有说会不会很难喝呀？因为一直都觉得这个蔬菜汁儿啊是个很黑暗的料理，蔬菜汁儿。所以呀，我们刚才就说了，你不能只喝芹菜汁儿，那肯定是有一点点难的下咽。 对，如果就是你对自己稍微那个关爱一些，可以加一点什么雪梨呀、苹果呀、香蕉啊。如果说我就是喜欢特别绿油油的那个，那你可以加 点 黄瓜也可以啊，或者牛油果。都是挺好的 哦，对对对，但牛油果好像也有一点点发，是不是？ 牛油果它就是植物蛋白，也还好。 因为我之前记得，就是我有一个周围的一个好朋友去看中医嘛，当时就有点爆痘啊，然后中医就说他内火太重，然后就说啊，那你就吃点啊蔬菜水果，但不要吃牛油果，还特别交代他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牛油果产生了一新的认知，那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本来也有点上火，你也想喝芹菜汁儿来去去火呀、消消汁的话，那我不太建议，我个人不太建议加牛油果。 黄瓜吧， 对，黄瓜真的很好。但是你这个担心蔬菜汁儿特别黑暗的，要不然我今天回去先试一试吧，因为我原来也觉得蔬菜汁儿有点黑暗料理。 那你们喝抹茶的时候会觉得黑暗吗？ 我不太爱抹茶， 不爱抹茶。 对，你看， 哎，你们错过了好多可以瘦身的东西。 我还保持这样，我是 不是 很 不容易？对，你太 不容易 了。 所以我基本上靠克制饮食啊，我跟你说 太辛苦。 对，但是我还想吃的瘦，所以今天川静来的 瘦了， 川静来的很是时候，就我还想再多吃一点，然后不要控制的情况，不太控制的情况下还能够瘦下来。那芹菜汁儿我们可以去加一些 水果啊，因为水果它本身会有一些果糖比较甜。 嗯， 刚才我问了川静，我说 不太适合加的， 就像冬枣和香蕉不太适合在一起吃一 样。我想了半天，我说呀，其实春天的水果都还挺适合芹菜搭配的。 嗯， 想不出来什么。我说就是可能太酸的可能受不了。 严格来说，太酸的会不太适合。 对，太酸的，想象一下跟芹菜搭在一起，我觉得味道不会太好。就酸甜的都可以。嗯。清新的，比如像黄瓜这种也都没问题。 嗯，好啊，芹菜汁儿这个特别的这个刮油呀，而且呢也特别适合，就是平时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就是养生的。 对对，刚才说到这个我就忽然突发奇想，就是其实春天的水果有很多，比如就自然能带来你瘦的，就比如说菠萝、凤梨，都可以。凤梨稍微甜一点，如果你就是想效果更好一点，你可以饭后吃，喝一杯菠萝汁儿。甚至就是我有时候贪恋水果在做的菜里面，所以有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炒腊肉的时候，我都会直接把菠萝切片，然后跟腊肉一起炒，觉得酸酸甜甜的，而且它就是解掉了很多油腻。 哦，好啊，这个芹菜汁儿，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朋友？哎，好，都什么都说芹菜加苹果加酸奶很好喝。 嗯， 啊，这应该是自己在家试过的。但是酸奶， 我不喜欢酸奶，所以就 而且酸奶，我原来也看过一个文章里面说，我们以前觉得好像酸奶很减肥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不然。 对， 并没有，喝多了我跟你说也胖啊。这个听我们节目是不是特别长知识？还有人说这个我们家是那种慢速的榨汁机，可以榨芹菜汁儿吗？ 那个应该我家有好几套榨汁机，就是那种就是磨豆子什么磨豆浆很好，但是它会把纤维都滤走。你问问它是不是那种就是纤维和汁儿、汁液和就是汁渣分离。如果汁渣分离的这种就不要用，因为你事实上就更需要它 那个渣， 对，纤维。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的恰恰也是我们家两种啊，非常明显的。有一种是特别细，真的是特别细，它那个过滤网啊，它也本身滤出来那个汁儿就特别的细腻了。但是你看它成那个渣的那个， 对对对，还是有的，那个就不行。但如果你家是那种破壁的，就没问题。 然后我另外一个买的就是便携杯的那种，虽然它打出来是有点粗啊，我必须承认那个便携杯， 但那个好用， 对， 用在减肥这件事情上好用。 买对了，顿时觉得我自己买对了，而且那个也不是很贵了，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它就可以。我当时是因为便携，这是真的方便，因为那个太细的那个吧，你每一次清洗它什么的也很麻烦，啊，它真的是适合榨一些，就是你今天可能要代课，或者是要怎么样， 或者说和面的时候就需要那个。 不是，我在家不和面，就没有体验过这种啊。好，然后还有这个零下三千摄氏度说，川静同学，某人已经偷偷的关注你了，你关注就关注，干嘛要偷偷的？而且你都已经告诉 我，关注我， 你都告诉我了啊，不怕我心里有点什么波动什么的。还有呢，小熊，其实这两天我们开工以后啊，每天都给我们写了这个七言的律诗，但是我都忘记念了，今天一定要帮他念出来，好不好？ 好， 针对我们的内容啊。吃吃喝喝身体棒，减肥千万不能忘，少油少盐控热量，青菜肉类搭配放，主食少取要适当，少吃多餐别硬扛，饮食注意汤躺啊，躺下来的躺和烫啊，说定时定量少碰糖，怎么样张静？我们的 真棒， 总结 就很都是很到位的，很关键的几个点。 对，以后做饭麻烦大家把这个七言律诗贴在你们家 厨房 里，别在冰箱上，好不好？吸在冰箱上，很棒，小熊，我帮你念出来了啊，真的，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个，要注意汤躺烫，就是对你也不能吃完就躺着，对不对？而且太烫的东西，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一上来就马上进口啊。这个，然后呢，你看少吃多餐，别硬扛着，都多好呀！啊，青菜肉类还要搭配放，定时定量少碰糖，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果糖嘛，对不对？喝点芹菜汁儿吧，啊，搭配一些果糖，好，然后刚才那位朋友就是又回答了一下他自己的问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种汁渣分离的， 那不行 啊、 嗯！你需要再买一个便宜的。 对，再买一个便宜的，真的，因为那居家分离真的很贵。 对， 嗯，好几千块钱呢、 那个。对，韩国的，然后做豆腐什么超好。 对，嗯，那你再买一个我说的那个吧，因为我们家也是这两个搭配起来用，嗯，就是很多国产品牌都有做， 都可以 啊、都做了，就是大概就是不是299就是399吧，反正差不多这个价格，好不好？就是那种便携杯，直接你把东西放在里面，咔倒过来，它就可以打的那种啊。 嗯， 好，嗯，然后还有我们说一下其他的品类了啊，现在要脱离芹菜汁儿了，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别的。嗯，有人问说中间那张图片是桃的餐具吗？ 啊，对，是，眼神很好。 所以陶制的餐具其实以前好像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 对，上一期咱们碰面的时候约的就是讲器皿。嗯，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接着讲。 哎，这个陶制的关于器皿的内容呢，我们会单另的在每个月的时候周四啊，我们会请到川进来讲餐厨空间的时候单另的再给大家讲一讲。还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第八张图片里面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青菜？ 那个主要 旋律 主对，那些主要都是作为一些香草类或香辛类的，包括像小香葱这种东西。但是我为什么配在这里面呢？首先第一，我待会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有没有什么香草类或者香辛类的东西能够辅助我们完成这个吃食的手。另外就是这些事实上在春天我们如果搭配的得当，然后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咱们从薄荷说起吧。 好， 就是我们经常这至少有一部分女孩还是挺喜欢薄荷味儿，对吧？然后呢在菜市场也会经常会见到，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我们在餐厅里面，比如说云南菜馆啊或者广西菜，就是经常会有薄荷的调味料，然后还会有薄荷入菜，比如说薄荷拌牛肉之类的，对吧？其实薄荷大家都知道它清心去火，然后更重要的是它还清脂减肥。然后你上至你可以去查一查古方里很多那个瘦身古代女人瘦身的方子里面，其实薄荷很重要的当家花魁之一。它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还有什么什么荷叶啊，这都是另当别论了。但是薄荷是最无伤大雅，然后也不会让你闹肚子的一个东西。对，那薄荷除了就是做菜做沙拉还有什么方法呢？最简单的就当如果你说想泡一杯柠檬水的时候，你可以再弄一些那个薄荷叶，新鲜的薄荷叶给它捣碎了放在薄荷水里面，不是放在柠檬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既会带来什么呢？就是说既会让你喝着瘦下去。对，同时呢它会跟柠檬水相互抵消一些酸度，会让你的胃舒服一点。 是这样，就是它可以中和一下这个 酸 的问题。那刚才川进还特别跟我强调了，说一定要跟听众交代一下，这个薄荷泡水的时候要捣碎。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清洗完了就啪扔在这杯子里面，事实上它很多那个它里面的成分出不来。那撕碎了或者捣碎了，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哦，让它里面的这个成分 对 彻底的泡出来。 对，泡出来。 我真的是去过很多餐厅，他会给你上那个苏打水，然后就直接扔一两片的薄荷叶， 那没有用的 啊。对， 一定要捣碎的。 那真的是纯给我们看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一定要用常温的或者是冰的，不要用热水，因为热水它那个苦涩味就会被激发出来，就不好喝了。 好，哎呀，这个薄荷真的是，我刚才也问我说我只知道家里种薄荷啊，因为我妈妈会在院子里面会喜欢种很多东西。我说但是我真没自己买过。 菜市场现在有很多。 川姐很鄙视的看着我说这么好买的食材。 对，很多菜市场都会有了。这些细菜我觉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品质生活的越来越重视，对，所以就这种各种各样的菜都越来越多。以前北京就什么土豆胡萝卜，对吧，就很粗糙的，对，一些普通常见菜。但是近些年来真的是挺姹紫嫣红的，光菜市场的乐趣也增加了很多。 那我们的第八张图片里面除了薄荷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像百里香啊、迷迭香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菜肴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为什么要提到香草呢？首先所有的香草，包括像辣椒，就是我说这香草甚至边缘会涵盖的面积会更大，就是所有能够调味的你们认为是香料的东西，它事实上都它的性本位都是性辛。就是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带动在春天的时候可以带动你的元气的生发，另外它也会消食，解油腻。所以为什么很多你看中国菜就会讲究搭配，为什么很多菜肉菜里面都会有香料，它除了好吃这是一种缘故以外，它另外一方面它在食材和药膳之间它取得了某种平衡，就你会觉得没那么腻了。但事实上如果你就是常吃这种，对你身体来说它促进，至少是促进那个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这至少是可以帮助你辅助你变瘦的一个方式。 而且你吃了很多的肉类的话也真的是需要消化一下， 对， 促进它的消化。 对，所以比如像胡椒，像木姜子那天我还跟朋友聊，说木姜子好好闻，特别香，然后他就教我，他是重庆姑娘，他就教我，他说我们那儿拿木姜子油拌素菜呢，哎，我那天一尝还真是很好吃。所以沙拉菜里面也打破了我就是那种特别固化的，就觉得就像什么胡椒啊木姜子，我就老觉得只能搭配海鲜和肉，忽然就豁然开朗，就很多东西是没有局限的。 哎，你看，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饮食传统的习惯，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它的缘由，只是觉得哦，这些料这些香料放在一起它就提味儿啊，好吃啊，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它能够传承下来还有一个原因， 对，它可以运化你的那些多余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吃红烧肉对吧，你有香料它就不一样了，除了提味儿以外它就是可以在你身体里运化掉这些肉。 哎，这是为什么？真的我们周围就会有那些他也吃很多肉，但他就没有很胖。 对，包括甚至说我们去研究，你像为什么西南部地区的人除了风水以外，除了就是当地的那种气候以外，他这个他怎么吃那女孩都那么苗条，他也跟吃了很多香辛的有关系。 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啊，这个早上到了公司啊，9:30才吃早饭，就过两个小时又该吃午饭了。如果午饭呢吃吧就怕胖，不吃吧下午又受不了，就少吃一点呗。 那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把早饭提前，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不饿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吃，就反正我就是越来越发现，年轻的时候还好，二十多岁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怎么吃确实是没有什么忌口不胖，但后来随着你的新陈代谢变缓了以后，我就发现规律就是最简单，你饿了再吃。 哎，不饿的时候真的不要强迫你自己啊，强行的给自己的身体施加压力。好了，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没有关系，周四啊我们固定的单元里面川静会时常来的，继续跟大家聊天，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元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想想，